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黑光同时出现在奥斯卡本体和复制体身上，两个身体同时用出了幽冥突刺。没错，奥斯卡吃下的复制镜像肠正是用朱竹清的一滴鲜血配合制作而成的，只不过他这复制而来的技能和朱竹清本身使用时相比还有着不小的瑕疵，对身体的控制自然也不能和朱竹清相比。但此时踏入海中海的并不只是奥斯卡一个人，绚丽夺目的光彩在奥斯卡复制体背后闪亮，九宝琉璃塔出现在宁荣荣掌心之上，前三层宝塔同时光芒绽放，宁荣荣的第一魂技力量增幅，第二魂技敏捷增幅，第三魂技魂力增幅同时落在了奥斯卡身上。正所谓一力降十会，奥斯卡在对于幽冥灵猫技能的使用上虽然远远不如朱竹清，但此时他却承受着来自宁荣荣 70% 的能力增幅。能够使用朱竹清八成能力的他，在魂力、敏捷和力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朱竹清本体。同样一记幽冥斩用出，奥斯卡虽然应用的不够巧妙，但幽冥斩的威力却大幅度增加，海水被破开的口子更大，足以给他更多的反应时间。而复制体的能力是根据奥斯卡本体的能力产生变化的，尽管复制体只有奥斯卡 70% 左右的能力，但不需要发动幽冥斩，只是背着宁荣荣紧跟在奥斯卡背后就已经足够。海中海上呈现出了奇异的一幕，前方一人手中黑光连闪，不断腾跃向前，后方两人一个背着另一个，在背上的那个人手中一个绚丽的宝塔中射出三道光芒，落在前一人身上，就像是桥梁一样连接着彼此。当他们来到海马圣柱前时，用的时间甚至比朱竹清还要短。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身上同样是最佳配比的六个红环渐渐隐没，海马斗罗缓缓站起身，他首先看向宁荣荣：“ 你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 应该是九宝琉璃塔才对，不过晚辈确实出身于七宝琉璃宗。”“ 九宝琉璃塔？好，好一个九宝琉璃塔！你， 前辈， 很难想象，我竟然看不出你的武魂是什么。看上去，你似乎拥有和那个小姑娘一样的能力，但我却知道不是。从你运用技能时的生疏就能看出来，那并非你的本来技能。能否告诉我，你的武魂是什么？”“ 告诉了您我的武魂是什么，那海神大人的考验能否简单一点？”“ 哼，那并不是我能做主的。 我的武魂是香肠，准确地说，我是一名食物系魂帝。至于为什么能施展出刚才的能力，想必你也能猜到了。”“ 食物系魂师？” 海马斗罗此时的眼神有点像是史莱克七怪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时的那些对手，通过这四个人他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此次前来的这些陆地魂师是一个怎样的组合了。海马斗罗这边思索着，岸边却产生了一些争执。“ 潇潇，还是让我带你过去吧。”“ 不用，我自己可以，我不能总给你们添麻烦。” 马红俊刚想再说什么时，白沉香却已经毫不犹豫地扑了出去，他身形一闪，宛如一道白影般张开灵巧的双翼，直奔海中海飞去。唐三向马红俊使了个眼色，胖子赶忙追了出去，凤凰武魂释放，第三魂技凤翼天翔带起两道巨大的火焰双翼，追着白沉香扑了出去。一旦白沉香遇到危险，他也能在后面有所照应，他们这边一动自然就吸引了海马斗罗的注意。当他看到白沉香身上的四个魂环和马红俊身上的五个魂环时，心头不禁微微放松了一些。“ 总算这些年轻人不都是魂帝这个级别的。 其实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平日古井不波的心情会因为这远道而来的年轻人而产生波动。不过海马斗罗的心情并没有放松多久，眼中就重新流露出了惊讶。白沉香那白色的身影宛如一缕青烟在海浪上穿行，这海浪就算再密集也有潮起潮落的变化，而白沉香则见缝插针，随着海浪的起伏而动，哪怕是看上去没什么缝隙的地方，他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些许机会穿行而过。200多米的距离，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就见那白色烟尘一般的身影已经飘然下落，稳稳地站在了海马圣柱台上。论速度，到目前为止倒是白沉香第一，紧随白沉香之后，胖子的前进则更加直接，没有任何退避，他一头扎进了海浪之中，浴火凤凰与凤翼天翔两大魂技双开。这一次他吸取了上次在瀚海大斗魂场时的教训，在撞入海浪时尽可能的收敛双翼，借助冲势，而一旦冲过一个浪头，双翼就立刻展开，再次加速冲入下一道海浪。大量的白色烟雾在海中海上空冒起，马红俊就用这直接到近乎蛮横的方式冲破了一道又一道海浪的阻隔，第六个落在了海马圣柱台上。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应该是一名纯敏系魂师吧？ 嗯，是的。 哼，有趣，真是有趣。这边这小子， 前辈， 高温烈火，凤凰武魂，单从武魂上看，在陆地上你应该是极品魂师，可惜呀，你的魂力还是落后了一些。 马红俊老脸一红，虽然他也达到了60级，但和其他人相比确实落后。就在这个时候，岸边的唐三带着小五最后一个洞了。海马斗罗本来并未去注意，但是眼前这海中海是他所操控的，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下意识扭头看去，顿时吃了一惊。唐三右手搂着小五纤细的腰肢腾空而起，对于外界的一切，小五仿佛都没有感知似的，长长的蝎子辫垂在胸前，带着茫然的目光依偎在唐三肩头，蓝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眸，优雅的气质，英俊的相貌，腾空的唐三和小五竟似不带一丝烟火气，正是一对神仙眷侣般的模样。眼看着快冲入海浪之中，唐三左手中多了一柄黝黑的锤，锤柄长1米5，锤头奇大，只见他手腕轻抖，还未如何做事，眼前的巨浪就已经轰然散开，他就那么带着小五在空中飞，速度并不是很快，但却显得那么优雅自然，仿佛眼前所面对的滔天巨浪不过是很简单的小打小闹而已。唐三的昊天锤乃是在瀑布下锤炼而成，眼前的巨浪虽大，但和那数百米落差的瀑布还是远远无法相比的，而此时他的魂力更是远胜当初，以蓝银皇右腿骨飞行，以昊天锤开路，浪涛虽大又怎么能阻挡他前进的身形。在昊天锤的挥击下，隆隆巨响有节奏地传出，那巨浪就像是敞开了一条通道迎接着他们似的。须臾之间，唐三已经带着小五最后一个踏上了海马圣主台。如果说奥斯卡的能力令海马斗罗不解，那么眼前唐三他就更看不明白了。从唐三身上，他分明没有看到一个魂环，甚至感觉不到他身上释放的魂力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唐三就那么从从容容地来到了自己面前。要知道，海马斗罗掀起的巨浪对于陆地魂师来说，没有50级以上的修为，想要通过是很难的，白沉香那种特殊情况可不是随处可见。上下打量着唐三，海马斗罗的目光突然变得冷淡下来，只见他双手虚按，众人只感觉一股能量悄然散开，那沸腾的海水顿时平静下来，由海马圣柱顶端散发的光幕也在悄然淡化中消失了。看到海马斗罗眼带寒意的目光，唐三有些不解，他看向了史莱克七怪其他人，众人也都露出了几分茫然之色。戴沐白邪眸突然光芒一闪，似乎想到了什么， 看向海马斗罗。 前辈，有件事我想我应该先说清楚，我们并非来自武魂殿，你应该也看到了，蓉蓉的武魂是九宝琉璃塔，他正是出身于七宝琉璃宗，小三则出身于昊天宗，我和竹青出身于星罗帝国皇室，香香是前昊天宗下属敏之一族的弟子，至于小奥和胖子，他们俩算是自由魂师吧。 作为陆地魂师，而且大家又都是如此年轻就展现出了这样的实力，这位海马斗罗很容易会将我们当作来自于武魂殿的人，而当初武魂殿曾经袭击过海神岛，这位海马斗罗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了。待老大关键时刻解释我们的来历，正好将海马斗罗的猜疑否定。 这样啊，我了解了。既然你们出身不同，甚至是天南海北，那又为什么能够聚集在一起呢？ 因为我们同在一所学院上学，或许您没有听说过，我们毕业于史莱克学院。 我们还曾代表史莱克学院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并且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那这么说，你们来海神岛的目的就不只是希望加入那么简单了吧？ 为了历练，所以我们来了。前辈，开始海神大人对我们的考验吧，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考验，您再深究我们此行的目的也不迟。 简单的几句交谈，他们只是将自己与武魂殿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但此行的目的还是引起了眼前这位海马斗罗的怀疑。唐三避重就轻，算是化解了海马斗罗的疑问。只见海马斗罗缓步走到海马圣柱前，面对圣柱，眼中流露着虔诚的光芒。 上前一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